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99集，唐默早就在猜测，死在这个厂房里的玩家是不是如同邢峰所说的那样只有两个人。傅文铎那边有一个玩家，唐默这里却有两个人。会不会这个副本的基本要求就是一边最低人数两人，一边最低人数一人？那按照这种说法，当傅文铎那边有三具尸体的时候，邢峰这里怎么也不可能是两具尸体。只要失败，邢峰这里的玩家会死，傅文铎那里的玩家也会被抽干血变成干尸。一个人换一个人，加上邢峰，厂房永远比杂货间多出一个玩家。或许在一开始，邢峰并不知道只剩下一个玩家就可以活命的规则。他很幸运，他和另一个玩家是第一批进入副本的，那个玩家死在了他前面。铁鞋匠告诉他，你可以不死，只要你杀了同伴一个人活下去。从此以后，他便开始杀人。邢峰已死，他的想法，他做的那些事被埋藏在时间里，再无人知道真相。没再多想，唐默打量了一下傅文铎，他很少有这么轻松的时候。刚刚经历了一场惊险万分的游戏，唐默心情愉悦。只有真正的同生共死过，才能成为朋友。匹诺曹的那次不算。唐默有了开玩笑的心情。你那里似乎比我轻松很多。他指的是傅文铎身上没有伤口。傅文铎发现唐默稍稍放下了一点防备，他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说，有伤，不比你轻。不过我的异能和这方面有关，异能恢复后，伤口很快复原。唐默心思一动，能够在短短十分钟内复原这么严重的伤？唐默不动声色地打量眼前的高大男人，开始暗自琢磨这个人的异能到底是什么，顺便盘算一下，有没有可能得到这个人的异能。铁鞋匠拖着重重的锁链，没精打采地从厂房门口走了过来。他左手拿着铁钉，铁钉的尖头悬浮着一颗小小的黑色鞋油。他神奇地凭空悬浮在那儿，随着铁鞋匠缓慢的步伐一点点地前进。铁鞋匠走到唐默和傅文铎跟前，随便地看了他们一眼。 好了，作为一个勤劳可爱的铁鞋匠，既然你们帮我找到了鞋油，我当然也要给你们奖励，就让我为你们修一修鞋子，当做报酬吧。 叮咚，触发主线任务，观看可爱的铁鞋匠修鞋。 总觉得哪里不大对劲儿。 当唐默一只脚光溜溜地露在空气中，铁鞋匠拿着他的鞋开始砰砰砰地砸钉子时，唐默终于发现了是哪里不对。 唐默为什么要干这种小孩子才干的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脚上的蠢事儿啊？ 傅文铎是第二个修鞋的，铁鞋匠似乎是看唐默不爽，记上了他的仇，决定先修唐默的鞋。唐默真是不自在极了，幸好他没有脚气，脚也不臭，要不然被傅文铎闻到奇怪的味道，那简直比输了游戏还要命。然而偏偏铁鞋匠似乎是故意的，拿到唐默的鞋后，他非常做作地捏住了鼻子，嫌弃地说， 臭死了。 傅文铎低笑了一声，唐默彻底黑了脸，他的脚真的一点都不臭。铁鞋匠砰砰砰地砸了很久，唐默感觉到傅文铎的目光在自己那只裸露在外的脚上停留了一会儿。唐默穿了袜子，可总觉得怪怪的，只能撇开视线， 准确地执行观看可爱的铁鞋匠修鞋的主线任务。十分钟后，铁鞋匠修完了唐默的两只鞋，轮到傅文铎。铁鞋匠捧起傅文铎的一只靴子，一样赶忙捏紧鼻子。 哎呦喂，臭死了，臭死了！ 这次轮到傅文铎说不出话了，唐默忍不住地笑出了声，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相接。傅文铎目光深邃，唐默淡定地憋笑。 好了，你们两个人类的臭鞋子都修好了，我铁鞋匠修鞋的手艺在地底人王国可是家喻户晓的，我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这次我给你们修鞋，你们可就记着一辈子吧。 铁鞋匠看上去是用钉子不停地砸鞋，可唐默和傅文铎的鞋和先前看上去没有任何变化。这时，黑塔清亮的提示声响起。 叮咚，完成主线任务，观看可爱的铁鞋匠修鞋，通关现实副本，那个可爱的铁鞋匠，获得奖励，神奇的鞋子。 道具神奇的鞋子，拥有者唐默、傅文铎，品质精良，等级二级，攻击力五，功能穿着这双神奇的鞋子可以忽视重力，随意在任何平面行走，例如天花板、水面等。限制每天仅可使用一次，持续时间为一个小时。备注：快来人呀，牛顿的棺材板压不住了呀。 唐默和傅文铎各自穿好了鞋子，离开了这个食品加工厂。他们走的时候，铁鞋匠甩着大铁链，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傅文铎之前出来的杂货间。唐默好奇地看了一眼，目光在铁鞋匠的背后的锁链上停留。黑塔曾经说过，这条锁链具有因果律效果，被捆住后无法主动解开。这条锁链的作用比神奇的鞋子还要大。眼看铁鞋匠越走越远，唐默转过头低声道，抢得到吗？傅文铎没有回去看铁鞋匠的锁链，但是他明白唐默的意思，或许不行。唐默露出一个失望的表情，继续向前走。傅文铎见他这模样，微微勾起唇角，没有说话。那条锁链确实是个宝贝，但以傅文铎曾经和铁鞋匠交手时候的经验来说，哪怕他和唐默联手，恐怕都不是铁鞋匠的对手。铁鞋匠比匹诺曹要厉害一个层次，应该没达到圣诞老人和狼外婆的级别，却也差不了多少。两人很快穿过了工厂区，回到了商场，在商场门口分别。天色漆黑，傅文铎打算在商场里找个地方随便过一夜。唐默看到傅文铎的身影消失在商场的安全楼梯里，自己往下走，来到了停车场第二层。当他抵达第二层的医务室时，还没进门，就听到丽兹和洛风城的声音。洛风城问道， 真的通知到了？ 丽兹语气焦急，急忙说， 真的，我刚离开商场没多久，就碰见了唐默和另一个黑衣男人，也就是博士你口中的傅先生。听到我说这个小女孩回来后，他很高兴的却说他立刻回来，我就再去通知这个小男孩了。可是现在我们都回来了，唐默却没回来。博士，他不会是出事了吧？是遇到偷渡客，还是进入副本了？ 洛风城正欲开口，一道敲门声响了起来，众人看向发声处，只见大门被推开，唐默站在门口，微笑着说，是进入副本了。见到自己通知的人回来了，丽兹这才松了口气，他有点自责。 早知道当时我就跟你们一起走了，否则唐你也不会进副本，这附近的副本入口我都清楚。 唐默走进屋子，我进的是现实副本。顿了顿，他看向洛风城，就是那个铁鞋匠的副本，我和傅文铎一起进去的，现在通关出来了。接下来 唐默简单地把自己在铁鞋匠副本里见到的东西复述了一遍。他忽略了自己获得的奖励，重点说的是副本里禁止使用异能和道具的事，这是个很重要的消息。洛风城听到后说，谢谢，这很关键，以后我们得做好游戏里无法使用异能和道具的准备。唐默道，不用。洛风城上上下下看了唐默好几眼，许久后他笑道，好，那就不用谢了。洛风城敏锐地觉察出唐默似乎有什么地方变了，这个变化或许不大，但是终究改变了一点。换作以前，唐默也会将这个消息告诉阿塔克组织，毕竟地球上线后他认识的人几乎都消失了，唯有几个能算作是朋友的都在阿塔克组织里，但他或许不会说得这么快，毫不犹豫。丽兹和另一个阿塔克组织成员很快离开，刘晨和陈珊珊说了几句话后抹了抹眼角的眼泪，也先离开了医务室。唐默看着刘晨擦眼泪的动作，隐隐觉察到了哪里不对，但他没问，目送这个竹竿似的男孩离开。一时间宽敞的医务室里只剩下唐默、洛风城和陈珊珊。从铁鞋匠的现实副本里出来，唐默总算再见到了这个小女孩。唐默一直想要让这个小女孩成为自己的队友，他从没忘记自己得到了那么多异能，只有陈珊珊的异能让异能书说出你走了狗屎运的评价。他走到病床前，看到小姑娘瘦瘦瘪瘪地躺在床上，靠着枕头，额头上胳膊上全是伤，眼睛却亮得出奇，认真地看着唐默和洛风城。洛风城说，珊珊带来了一些很有趣的消息，唐默，我想对你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消息。唐默看向小姑娘，陈珊珊点点头，没有废话，直接说， 我和菲菲进入的是同一个平安夜福利副本，我们那个副本一共有十个人，具体游戏不多说，和唐哥、洛老师你们一样，也是分组对抗游戏，但是我们一共分了五组，我和菲菲不是一组。游戏进行到第三局时， 陈珊珊的声音顿住，她满是伤口的脸上没太多表情，声音也没什么变化，唐默却觉得她似乎有点伤心。 菲菲死在一个女玩家的手上。 唐默心中一顿，他的眼前闪过一个小女孩灿烂而又羞赧的笑容。唐默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静静地看着病床上的小姑娘。陈珊珊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 第五局时，我和我的同伴被淘汰了，一起被迫进入攻塔游戏，我是在地底人王国的监狱里进行的攻塔游戏，具体游戏规则我现在不浪费时间去说，但是在这个游戏我发现了两个重点。 唐默问，什么？ 第一，同一个攻塔游戏里的玩家可能并不是在攻略同一层塔。 唐默立刻明白了陈珊珊的意思，惊道，你是说你在攻略黑塔一层，但是和你一起攻塔的玩家里有攻略黑塔二层的？这一消息实在太过惊人，唐默忍不住看向洛风城。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